第九天，你们越来越接近十日禅修的结束。在这方法上努力用功了九天之后，你们该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来应用这个方法。不如此的话，就失去了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仪式典礼。内观仪式内观典礼丝毫没有帮助的，内观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内观是生活的艺术，如何过正当的生活、道德的生活、安详的生活、和谐的生活，不但对自己有益，对别人也有益。你要不断地检视内观是否真正地教导你如何过正常的生活。你回到家每天早晚修炼就可以做得到，但纵使你每日早晚都修炼，然而你只是机械式地坐在那儿一小时如数念珠般的，这样也没有益处的。在日常生活里，你仍旧要看看内观法门如何开始给你帮助。在类似以往的情境前，你如何来面对，你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盛衰起伏，痛苦烦忧可能出现，那你能多快就能脱离痛苦烦忧呢？像这样持续地检视自己，假如你发觉生活中没有改变，没有变好，那么必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能是盖机法不好，也可能是你没做对。然而方法是好的，因为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得到了利益，现在如此，以往也如此，技法方面是无可存疑的，因此你是没搞对。那么你得看看什么地方有错。假如你依正确的要领来修习内观，生命中必定开始会有好的改变，可别指望有什么奇迹，但一些起码的改变应该会开始。以往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再度的出现，有些不想要的事情发生了，而有些想要的却没有发生。有些人的行为不良，而你就起了反应，你的反应是不是跟以往一样的强度，持续一样的期间，或是有了些许的改变了呢？当你起反应时，你多快就能察觉出来，多快能开始观察感受，跳离负面的情绪，而且你对起初惹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人是否产生爱与慈悲，持续的这样检视你自己。很可能有十次你面对类似以往的情境时，有九次你如以往一样的起反应，没有两样，但起码十次有一次你没起反应。假如你开始观察你的呼吸，你的感受，这就是个大成就。十次有一次，这就会变成十次有两次，十次有三次。就像这样，你会发觉你正在此道路上前进了。就说以往常产生的情况出现了，而且你也反应了，你产生了负面情绪，生气了。以往你惯常的在愤怒中打滚，可能持续八小时，你就八个小时中在愤怒中翻腾。现在你发觉你只在愤怒中翻腾六个小时，六小时后你开始笑了，以后你发觉只要四个小时你就可以笑了，两小时、一小时、半小时、十五分钟、五分钟。假如痛苦的期间没有缩短，你就如往常一样的痛苦。假如你以往要痛苦八小时，现在你只要痛苦六小时，你就赚得了两个小时，你较少痛苦了，你愉快了。四小时，假如你只翻腾四小时，你只痛苦四小时。就像这样，痛苦的期间一定得越来越短。虽然你还没有开始观察你的呼吸及感受，但你会发觉期间变短了，强度变弱了。没有魔术，没有奇迹，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会来帮助你的。自然的法则是，假如你在这十天里玩弄感受的游戏，那么你的修炼不会有好成效。反复的叮咛学员们， 但很不幸的，有些人一再的来参加课程，十次、二十次，有的将上百次，然而一点改变也没有。这是因为他在玩感受的游戏，一旦有愉悦的感受时，就高兴得不得了，太棒了，我的禅坐棒透了。而一旦有了粗重、坚硬、不愉悦的感受时，就沮丧着，哦，我的禅坐糟糕透了。这不是内观，这完全与内观背道而驰。感受的种类，愉悦或不愉悦是没有分别的。感受的特性是什么呢？嘿，无常，它升起又灭去了。每当感受升起时，你都了知它的无常。嘿，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有了这样的无常的了知，你的智慧增长了。这就是你该善用内观的地方，否则没有好处。假如你一直玩感受的游戏，有愉悦的感受时就高兴，一有不愉悦的感受时就沮丧，哪怕你一个接一个课程的上，早上晚上都持续的做，你能指望有什么利益呢？不会有利益的。甚至有时一些不想要的情况发生了，而你对它产生了反应，为什么持续的时间缩短了呢？你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观察呼吸及感受呢。那是因为你早晚练习的关系，虽没有刻意的要去观察呼吸及感受，但你的心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去观察了。愤怒翻腾着你，但一小时内或这或那就有几个片刻你观察了你的呼吸，你的感受。下一个钟头，少许少许片刻，少许少许的片刻，这些少许片刻就是不得了的片刻。就像在高速开车，就要撞上什么东西了，假如瞬间你踩刹车，速度就慢了下来，车速又快起来时，你又再踩刹车，原来可能八小时一直在超速，现在只六小时在超速，然后变成四小时、两小时、一小时。你的愤怒强得可能让你翻腾八小时，现在不经意的你瞬间踩了刹车。你每天练习就可能会如此，假定你不玩弄感受的游戏的话。假如你在玩感受的把戏，会成什么光景呢？外在的世界产生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因为你有了不愉悦的感受，也因此你生气了。当你感觉到感受，你再度的对它反应，你就无法跳脱痛苦。在未修习内观之前，你整天就这样的作为，不愉悦的感受来了，你对之产生负面的情绪，你没有平等心。现在不愉悦的感受来了，但你适度的处理它，不愉悦的感受一来，你微笑着，哦，这是无常的，让我看看它可以维持多久，这是无常的，它升起灭去，升起灭去，你会发现这样的观察开始在帮助你。就这样，在你每日的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检视你是否善用内观。别期望一个十日的禅修课程就能完善地让你没有负面的情绪，不再翻腾。哦，别这么想，它会越来越少，这样就很好了。慢慢的，稳定的，你会觉得你在法的道路上有在进展，在解脱的路上，解脱所有的痛苦的道上进展。任何时候有痛苦产生，人们急着想跳脱开，没有人要在痛苦中翻滚，我们的无明却让我们长时间的在痛苦中翻滚。以前的圣人、智者，甚至一般人都一直在寻找离苦之道。他们发现，当生命中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变得痛苦不堪。这事件在我们的心田中一再的明显的出现，使我们更加的痛苦。人们所想到的脱离的方法是分散注意力。你可以开始追逐感官的享乐，比方说，有人非常的痛苦，为了脱离痛苦，他分散注意力，他去看电影、上剧院、去跳舞、上酒吧等等。他觉得，是的，我现在脱离痛苦了。但他并没有脱离痛苦， 因为所有这些的感官享乐在人的心中衍生出执取，而执取与痛苦是并存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痛苦，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当你对感官享乐或是对某事有执取时，一旦你没有了它，你就会变得烦乱，很痛苦，你并没有脱离痛苦，这不是解决之道。有些圣者给我们忠告，分散你的注意力，不到感官享乐上，而到其他的事件上。比如，厌恶的事情发生了，你已开始产生愤怒，站起来走动走动。假如这样不管用，那么就起来喝杯水。你正在分散你的注意力。如果这也无效，就开始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正在分散注意力。假如这些都无效，他们还有个解决之道，以前管用，现在仍旧管用。假如你对某个神、女神或是圣者、解脱者、开悟者有信仰，强烈的信仰，可以在心中默念他或是他的名号，不断的念诵念诵。由于你的信仰，念诵起来很容易，你一边念诵就把注意力分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的愤怒减少了，你觉得已脱离愤怒。他们还有其他的解决之道，先想象某个神或是某个女神或圣者或觉悟者的形象，持续观想这个形象，你的注意力会被转移，你会觉得你正在脱离心中升起的愤怒、痛苦、负面情绪或不尽的染污。看起来似乎如此，好像你借念诵这些名号把负面情绪推走了，但实相不是如此的。那些觉悟者，他们会觉悟，是因为他们全面探索了身心的领域，超越了全部的身心领域，而且经验到此范畴之外的东西。他们经验到永恒的真理、至高的真理、完全的自然法则。他们了解到，当你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好像你已把负面的情绪搁在一旁了，但事实上，你是把负面情绪给压下去。它从心的表层离去了，但是被逼到深层里去了。在心的表层，你以为，看吧，现在已没愤怒了，或嗔恨，或敌意，或激怒，或恐惧，不管什么样的负面情绪，现在都没了。但是在深层，负面情绪被压缩在潜意识层，或是半意识层，仍旧在翻滚着，它一直在衍生、衍生、衍生，你还没有脱离痛苦，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觉悟者们发现，观察它，观察它，不管什么时候负面情绪一升起，就说是激怒吧，别压抑它，同时也不纵容它在口语上或是身体上的层面发泄。同样的，如果恐惧升起了，或是愤怒、憎恨或是忧虑升起了，别压抑，也别让它在口语上表达出来。觉悟者们提出一个中道，观察它，愤怒已升起了，观察它，激怒升起了，观察它。如果你观察它，你就不再表达它。只要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些不敬会变得越来越弱，最后消失，它不会变成一个难题，你的难题已被你观察而化解了。这是个很好的解决，但是很难修炼，相当难修炼。当一个负面情绪产生，就说是愤怒吧，你很快就被它压制了，相当的困难，你没办法观察。你无法观察的东西就不是解决，理论上可行，但你无法做得到。那就得有人来提醒你，你得有私人的秘书在你身边，一旦愤怒升起，你的私人秘书必须要提醒你，哦，主人啊，愤怒来了，佛陀说，观察你的愤怒，观察你的愤怒。你的私人秘书一天只能工作8小时，而你却不能跟你的愤怒商量，在你的私人秘书不在的时候不要生气。他可能在24小时内365天当中随时光临，所以你得要有3班3个私人秘书。 每个国家有它的劳工法，雇主得提供数目惊人的假日，因此你要雇四个私人秘书或五个，谁负担得起呢？好吧，即使有人能负担得起，每时每刻你的秘书得形影不离的跟前跟后，一旦愤怒升起，你私人秘书会说，哦，注意主人，愤怒愤怒，远离愤怒，观察愤怒。你头件事会做的就是给他一巴掌，蠢家伙，你是来教训我的吗？我会自己做主，我知道该做什么。愤怒，愤怒就是愤怒。好吧，假定你没做得这么差劲，你谢谢他，很好，你在此的作用就是这样，你提醒了我，很好，现在我得观察我的愤怒。要怎样观察愤怒呢？愤怒无形也无色，假如你闭上眼睛并且试着观察愤怒，你会观察到什么呢？只有你愤怒的对象，某某人这样说，某某人这样做，一些不要的事情发生而要的却不来，这些纷至沓来在你的脑海中，你不是在观察愤怒，你是在观察愤怒的对象，这又刺激你的愤怒，你的愤怒越变越大，你没有在观察愤怒。觉悟者们在讲道或是劝诫时都给我们实际的忠告，他们知道当负面的情绪产生时，任何人都很难去观察这抽象的负面情绪，但他们理解到身心是完全交互作用的，一旦心中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就说是愤怒吧，或激怒，或是恐惧，任何的不敬时，在身体的层面上发生两件事，一个在稍粗重的层面，另一个在稍微细的层面。在稍粗重的层面上，你的呼吸会失去正常，当你感觉愤怒或激动或恐惧时，呼吸不可能维持正常，它变得有些急，有些困难，当这个特定的不敬走了，呼吸又恢复了正常，这样呼吸开始有了些许的变化，同时在较微细的层面上也开始有些变化，一些生化的反应等等的开始了，心悸可能来，热燥可能来，紧张可能存在，在身体上一些生化的反应开始发生了，两者开始发生了。要观察抽象的愤怒，抽象的激动是很难的，但只要你练习，那么观察呼吸，观察身上的感受就变成容易。这就是觉者们的所教的，很明确的，一般普通人只要开发出来就能很容易的观察，甚至抽象如愤怒如激愤等都能客观的被观察。这就是为什么觉悟者要说观察你的呼吸，观察你的感受。当你观察呼吸及感受时，你并不是转移注意力到别的地方去，这感受这呼吸就像是铜板的另一面，在铜板的一面是你心中的负面情绪，另一面是你身上发生的状况，你的呼吸不正常了，或是你的身上有了感受，你是正在面对问题，你并没有闪躲问题，你没有压抑问题。既然有了解决之道，就得练习，没有魔法，没有奇迹。新的老习惯模式总是重视外缘，外缘。人们从来不懂内在所发生的事，内观协助你来检视内在发生的事，这比外在的事物还要重要。当然只重视外在的事物时，他总错觉以为外在的事物使我痛苦，我痛苦是因为某某人如是说如是为，我会一直认为痛苦的根源是外在外在外在。做丈夫的会说，如果我太太稍许改变一点，我们的家庭就会像是天堂，事事物物都会圆满，她应该改变一点。问做妻子的，她会说，我先生得改一点，只要他稍稍改一点，哦，万事就会妙极了。父亲要儿子改变一点，儿子要父亲改变一点，丈母娘要女婿改一点，婆婆要媳妇改一点，而女婿媳妇却要丈母娘要婆婆改一点，别人得改一点， 我可不必改，我很好，我有哪儿不对呢？我们只对外缘挑剔，我们总是觉得痛苦根源于外，所以终身尽我们的力量来改正外在的事物。我们的大错在于遗忘了我们内在发生的事情。你浪费了精力。首先，要改变别人是很困难的，你是控制不了别人的，你怎么改变别人呢？甚至于，假如某人成了全世界的统治者，权力很大，他终其一生也不可能使事事物物皆如其所愿的发生，没有忤逆，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假如一个人以其权力想要去改变或纠正某人，什么地方可以保证该某人不会在暗地里从事一些与他愿望相违背的事情呢？不可能的，你不能改变全世界，但你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有如此一说，道路上满地是荆棘，满地荆棘，满地的砾石，要清除很难，你走在上面，荆棘和砾石会给你惹麻烦，最好就穿上鞋子走在上面，你得到了保护，你不必烦忧荆棘，他们还在，就让他们存在。后来看看太阳，太阳很强，你要太阳减弱强度，太热了，你什么都不能干，那么就拿把伞遮遮阳，强烈的太阳就无所谓了。所以要保护你自己，而观察你的内在就是保护你自己，这就是你修炼内观时开始做的事。除非你了解了实相，完整的实相，否则你还在妄想。智慧，其原意是你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事情。假如你只从一个角度来了解问题，这只是部分的实相而已。部分的实相总是扭曲的实相，对你没有帮助。当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接近完整的实相，然后妄想才会远离，然后你下的决策会是好的，你的行为会是好的，因为你观察到了完整的实相。有个古老的故事，五个盲人，先天盲的，被带到大象旁，他们没有看过大象，生下来就瞎眼了，他们被请去摸象，并且描述大象。一个摸到大象的腿，啊，我知道了，它像根柱子。对他来说，大象是根柱子。另一个摸到大象的尾巴，啊，它像是只刷子，像只扫把。对他来说，大象是把刷子扫走。就像这样，五个瞎子描述出大象的光景，每个都对，但只有部分对，都远离了全真。同样的，假如你只从一个角度看事件的话，那就只是部分的实相而已，歪曲的实相。你全部的决策会走样，内观开始协助你，智慧开始协助你，去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相。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漏失了，一个人从出生张开眼睛就一直往外看，往外看，人从来不操心往内看。现在内观授给你另外一个角度，外头某些事情发生了，让我看看内部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你不是看到外区的实相，单从一个角度看，最起码你从两个角度，外头里头，再进展下去，你会从更多的角度来看事项。但这个角度从里看是个多么重要的角度啊。现在你觉得痛苦 100% 是源自于外的，但当你在道上前进，你开始向内观察事项，很快的你就会开始理解，是的，外在有事发生，但内里也有事发生。因此我的痛苦是源于 50% 的外在因素，50% 的内在因素。好啦，你开始分担 50% 的责任了，你为了改变 50% 而有所作为。好，这个时刻总会来临的，如果你正确的修炼内观的话，这个时刻会来临的。 你会开始领会到，我的痛苦的根源100%是在内在的，没有一丁点是外在的，100%的源头是内在的。外缘不可能给我痛苦，就如同外缘不能使我快乐。我真正的快乐100%源自于内心，我的痛苦100%源自于内心。那么你就开始从内下功夫，你全然重视内里的事项，整个生命的形态现在就转变，你将很容易就脱离痛苦，因为你已经开始观察内心的世界了。举个例子，有人对你构成伤害，冤屈了你，你上法院告诉，当诉讼到法院时，可得要经年累月，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再到最高法院，就说到最高法院，可得要走上7年。首席法官审阅了全部的文件，所有的证词，并判定对方100%的错，你没错，对方应得惩罚。好了，首席法官依照国法惩罚了对方，但如果你是个有智慧的人，你就会想，假如我没错，假如最高法院的法官说我没错，干嘛我还得受7年的煎熬？7年来，日日夜夜，我的心没有片刻的安宁。毕竟有某些自然的法则，全能的上帝的律法能解释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折磨。现在经由内观，你开始理解为什么你会受到折磨，你该自己负责。每时每刻你是在与负面的情绪翻滚，某某人这样对待我，某某人那样对待我，你自己要负责，你在内心一直翻腾。比方说有人来辱骂你，为了某个事件有人来辱骂你，他是你的敌人，他见不得你快活，他要你不快活，这就是他来辱骂你、侮辱你的原因。他骂你一回使你不愉快，他走了，情况如何呢？他只不过是要你不快活一次，因为他只骂你一次。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你回应好，握手，你要我不快活，我会不快活，我会不快活几小时、几天、几年。有时你会说，他这样的侮辱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一辈子都不忘记，你在跟谁翻腾啊？你将一辈子于痛苦、地狱般的痛苦周旋。我7辈子都不会忘，7辈子活在地狱中，疯了，干嘛呀？首先错在我们，有人把侮辱当礼物送给你，你就接受了。有人口出恶言，那是他的问题，他们满怀着负面的情绪，这是他们的痛苦，你何苦要去兜揽分担他们的痛苦呢？要像佛陀一样微笑着说，好吧，我可没接受你的礼物，假如你要为此受苦，你去受，我可不替你受，我不会受的。它本身就是一大错，但你仍旧与他周旋，你老记着他如此的侮辱我，你在心中的场景上不断地排练着它，持续好几年，没人能替你负责，只有你才能为此负责。你检视内在的真理越多，事情就会变得清楚，我是该负责的。每当我起反应时，我给自己带来痛苦，对外在的事物我不起反应，我就不痛苦，我能够微笑，整个责任全部在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旦改变了习性模式，我就能从痛苦中脱离，我开始过较好的生活了，但这需要很多的练习。